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堂会也叫堂会戏，是过去一种重要演剧形式。凡是私人或临时的团体，邀请私人戏班子，在主人生日、过年时，在府邸、会馆等地方唱戏，都叫做堂会。在传统相声中，也有与堂会有关的段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 今儿啊，就请您来欣赏由马季、刘宝瑞表演的传统相声《找堂会》。其实不仅有京剧、昆曲，还有杂耍和曲艺，如刘宝全、魏喜奎、骆玉笙等都曾应过堂会的演出。堂会戏虽然只供亲友观赏，但是因为堂会戏演出的都是好戏，是在剧场里不容易看到的，而且呢，演员演出的收入往往比平时的演出要高上很多倍，所以观众喜欢看堂会戏，演员也喜欢演堂会戏，所以呢，才会有专门的人负责找堂会。下边咱们就来欣赏由马季、刘宝瑞合书的相声《找堂会》。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段子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您嘞，这是做墨的？ 嚯，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我就是说相声的。 哦，说相声的。 哎，对了，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的做个堂会不？ 堂会呀、啊？ 啊、哦、 啊。我们常做 常去啊、哦、 哎对了，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那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呀？ 哎，您就别拽了就 啊， 还愿望否呢，我们去。 您愿意去啊？ 哎，您找我我们就去。 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 哦，少爷满月。 对对， 好的好的， 找你们说相声的。 哎，说相声的。 说哎， 去多少人？ 你说相声的还有唱大鼓的 啊、 嗯嗯、唱河南坠子的哪里找去？ 哪儿找去 啊？ 您找我您就全甭管了。 哦，全办了，你管 我就给您找了。 那好极了。 怎么样， 一共你们去十五个人行不？ 十五个人 唱一天半宿。 好的 啊。 哎， 得多少钱？哎呀，反正 价钱还谈一谈。 谈一谈、 啊、 我们老爷出钱出的不多、 啊、